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西部和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服贸会将会举办5场高峰论坛；河南郑州全市中小学9月15号以前不开学；昨天青岛西海岸新区发现了一例入境确诊治愈后的复阳人员。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今天在服贸会通气会了解到，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论坛会议活动基本确定，将会举办5场高峰论坛、193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以及8场编会。记者今天在北京文物局了解到，北京市政府日前公布了第9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共计46处，另外有4处和现有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合并，至此北京市共形成了9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55处。夏季到秋季，摩托车骑友结伴到山区骑行郊游的增多。8月份中旬以来，北京市交管部门组织各个郊区交通支队对于全市的山区景区周边道路加强管理和安全宣传。今天上午，昌平交通支队在昌赤路进行集中专项整治，结合近期的典型事故案例制作宣传单和展板，倡导骑友文明驾驶。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惯走的路线，风景很好，但是路窄弯多啊，别人都一定要注意安全。 上午9点半，昌平区小雨连绵，在昌赤路湖庄路口以北，一支摩托车骑行队迎面驶来，交警将车队引导到宣传展板前进行检查，并发放文明骑行提示单和擦拭头盔上雨水的毛巾。骑友们说， 绕一圈13里水库，平时出门注意佩戴好头盔护具，遵守交通规则，降低车速，慢慢走， 正常骑行，别越黄线，该避让避让。 夏季到秋季，摩托车骑友结伴到山区骑行郊游增多，有些摩托车超速逆行，扰乱正常交通秩序和当地居民生活。路边的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李先生有切身体会， 尤其是急转弯呀，还有一些这盘山道啊，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可能是拉风一点，有时候车队发动机的声音啊弄得比较大，通过一些教育宣传，一些这个实力的去警示啊，能够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 出示一下驾驶证、行驶证。你们在踏板之前又加了一保险杠，又加了2个灯光。 一个多小时的执法中，交警对大约60名摩托车骑友进行检查和宣传教育，查处常见违法行为15起左右，主要集中在基建和车辆改装和个别的不文明驾驶行为。昌平交通支队马池口交通大队政委石小平介绍， 车辆出厂本身是经过安全技术多次试验的结果，加装任何机件可能都对车辆的稳定和平衡产生影响，尤其是加装灯光会使对向来车的人产生眩晕感，形成直接危险的，都是法规明令禁止的。现有的规定是要求2日内恢复车辆原状，7日内到执法站处以500元人民币的罚款。 交警提示广大摩托车骑友，骑行前请提前了解道路和天气情况，不驾驶非法改装车辆，杜绝酒后驾车、超速、逆行超车等严重违法行为。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家住在朝阳区国奥村小区的业主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很多业主家中啊，一到下雨的时候就出现了严重的漏雨，10多年都没有解决。他认为这和大部分楼顶加盖建筑是脱不了干系的。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进行了实地的探访，详细情况一起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记者8月24号下午跟随业主王先生来到国奥村小区，在负一层地库中，王先生指着地面告诉记者，近10年来，一到下雨天，楼内就出现渗水、漏水的现象。 你像这个地方啊，外面下大雨，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水。 据王先生介绍，小区大部分楼都有类似现象，这让业主们不得不怀疑漏水与大部分顶层业主在楼顶又私自加盖了一层建筑有关。 危害就不用讲了，加盖的它违反政策也不用讲了，就加盖的实质性的伤害。